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许巍，我的爱。第十四位，陈柏宇，认真如初。第十三位，莫文蔚，绝。第十二位，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 第十一位，张敬轩，潜水。第十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Creel and Me。 第九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八位，毛不易，哎呦。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门前开满了花花草草。 第七位，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第六位，谢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 由我一个去伴着一百次月霜。 第五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四位，薛之谦，违背的青春。 原谅我可好。 第三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鹿晗，时间停了。 哦，请别戳破曾经的脆弱。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回到周六上午时分11:03: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继续来听第946期榜单的榜上歌 Top 5。首先听到的是第五名，也是上周以季军身份进榜，张靓颖这样一首《我不在》。 抓着青涩。 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在，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在。 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的这首主题曲《我不在》。上周是以空降季军的身份上榜，本周小将两个位次排在第五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第四首上榜新歌了，这是薛之谦在九月份推出的一首全新单曲，为致不义青年创作演唱的这首主题曲《违背的青春》。 我该规矩的跳入每个我好像还记得愿望是什么，挡住的自行车一个色，我在盼你的坚持什么，用我今生的硬币做选择，反正我也没去处要破测，原谅我可好，我傲慢的青春在出没里奔跑，在黑夜里舞蹈，你们嘲笑的船会停靠，原谅我可好，我失陪的青春，最遗憾的是你用最后的距离目送我躁动的远离，满是歉意，

长，时间太短，有什么值得庆祝？来不及回顾我既有归途，最难是 946期全球榜 Top 3阵营当中，三首歌都是有着冠军的身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华晨宇的《寒鸦少年》，在七周之前是以空降冠军的身份上榜，之后成绩有所下降。而在本周呢，这首歌又重新回到了前三阵营，成为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要说到全球榜的一个毫无道理的规律了，那就是亚军一般比较稳定，上周的冠军掉到第七位，季军掉到第五位，而亚军的位置依然是稳固蝉联。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上榜八周，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本周亚军位置。 叠上一件衫，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市第166中学附属校尉胡同小学日前举办遨游科技海洋，寻找科学之美，艺术与科技课程嘉年华活动。孩子们通过 DIY 磁力车、暴走机器人、喷气火箭等体验类、制作类和实验类的课程，培养动手能力和探究精神。自甲骨文以来，有着3300多年发展历史的汉字，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哪些波折呢？近日，在人文清华讲坛上，文字学家黄德宽说，了不起的汉字曾经经历过3次生死危机。汉字之所以了不起，在于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并且展示出了顽强持久的生命力。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正式开始网上预约。这张纪念钞是继建国钞、千禧龙钞、奥运钞和航天钞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5张纪念钞，面额50元，发行量1.2亿张。央行近日发布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公告，每套包括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将于12月5号开始预约，面值为10元，发行数量为1.8亿枚。北京地区公众可以于12月5号到8号办理首批改革开放币的预约，兑换期为12月28号到1月4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北京时间11:33.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代班 DJ 耿化。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第946期离榜的歌曲。首先，这一首是上周以第15名的成绩进榜，一周之后离榜，这是来自 SNH48 Blue V 妈咪。 十点前回家，三叶草在冰箱，妈妈总是说利用天要跟我不要乱花，外套穿上钥匙别忘，哦妈妈你是不是当我忘了我已经长大，小心的妈妈总放心我不傻，可我又不是什么温室里面的花，想当三个大师兄对话，动不动就眼睛哭出牙，女孩就是该温柔听话，可是我也有自己想要的活法，女孩要懂得先回家， 这教导适当兼陪妈咪，你要相信我做什么都不错。 在 SNH48 成立五周年之际打造的五人迷你团 SNH48 Blue V 正式成立。这首《妈咪》作为首支主打歌曲呢，也是鼓励年轻人要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不要躲在父母的羽翼之下。之前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好成绩，张杰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星光》在登上全球榜第三周之后，也在本周遗憾下榜，最后成绩落在了第14位。 Loveless is hello,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y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乌有。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逗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我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擔心一開口說已運 散烟消，当初执着剩下误会了，唯然提到你特别重要，无奈讲得比较少，真可惜我们时间没法停顿了。最后最后，今生不想只带后悔走，最后我们堆积一堆秘密而付出，今日发现人生冲入尽头，以后没然后。最后最后，不哼一声给你让我走，最后我们几多说话滞留眼眸，到这只可摆进灵柩里内疚。莫逐渐地步近，原来才有坦率的勇敢，一声不舍得你最后最忠心，医生怎样治愈旧病菌，从前埋怨说话特别狠，离别至坦白慰问，真可惜这份诚意略带无力感。最后最后，今生不想只带后悔走，最后我们堆积一堆秘密而付出，今日到达人生关系尽头，自喋喋不休。最后最后，不哼一声给你让我走，最后我们几多说话滞留眼眸，活着只得一秒，难再有藉口。要说的对不起再没避忌，要说感激也没避忌，道别一开声讲，方会发现痛悲怎么要接近限期，才自觉已失了转机。最后最后，今生不想只带后悔走，最后我们可否摊开秘密来自救，生命计划长短每天等候，遗憾在背后。最后最后，真的开口走也未算丑。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这是今年孙耀威发表的《最后最后》，虽然没有出现这首歌当中所设定的生命只剩下60秒，却没有想到留给这首歌的时间在我们榜单上只有一周，上周进榜，本周离榜，成绩排在第11位。新歌真的是在全球榜上继续前进的一道坎了，上周6首新歌当中只有2首继续在榜，哪怕是取得好成绩也真的不是万无一失。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兼具实力和人气的两位上周进榜第5名，本周离榜，这是潘玮柏和袁娅维的 Moonlight。 照亮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认为时间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毕竟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的畏惧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 Do or die 恨与爱过畏惧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刹那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